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咁啊，好啦，就翻翻嚟最后一节啦。咁啊，头先都讲咗呢个全退保都非常之吓、啊，都好多啦咁样样。我谂都我哋都好似都唔会话有啲咩补充啦，都非常之充实啦，都系。咁如果你话即系有啲人话 答晒啦，我哋啲问题 数字论证，数字论证，其实我哋头先都讲咗啦，即系因为其实你强积金系有上限嘅，你咪最多咪俾1500，而1500你咁多年嘅数，咪最多系20万，系咪？咁你使唔使咁肉痛啊？吓、啊，帮下啲即系穷人系嘛？咁啊，即系讲翻大陆嘢啦，即系中国嘢啦，咁样样。咁啊，即系头先我哋讲上海仔嘅时候，都提过一样嘢，就系话咧，哇！即系而家咧，即系叫做系有啲人即系呢、這个有个被自杀嘅，即系呢个咁样嘅潮流啦，系咪？呢、這个系习近平上台咧之后先至有嘅啫，其实系。咁尤其係即係呢個上呢個深圳嘅光明新區啦，即係嗰次即係上個禮拜土崩咗之後，係咪咁咪話有個城管局長突然間又被自殺喎，真係好嘢喎，即係你被自殺就最好㗎啦，即係一刀了斷，放法官都唔使審，係咪？然之後仲要極速消失添，通常都係㗎啦。咁所以呢，即係你唔會話對其他啲咩既得利益者啊，或者現任嘅深圳市委書記啊、市長啊，唔會話有任何影響。 所以你諗返轉頭，其實咁係、即係咪退步都好緊要呢、老實講，即係有啲人話坐共產黨嘅監呢，其實係慘過坐國民黨嘅監，大家應該聽過啦。因為佢喺個過程係折磨你㗎嘛，係咪？即係國民黨都話可以即係折磨你個身體，限制你嘅自由，但共產黨係不停洗你腦噶嘛。係啊，呢個係真係最慘啊，係嘛？明明我係信 A 嘅，你啊係都要我信 B 嘅。但係而家你退步嘅情況就係咧，連人嘅生命嘅安全都不能夠保障嘅時候，喂，呢、這個就係以前我哋批評緊嗰啲所謂第三世界國家，就係你用啲民兵啊，又唔關政府事咗嚟，即係打死咗你嘛，係咪？咁呢个就系嗰个现象嚟噶， 你明唔明白？恐怖噶，你明唔明白被自杀有咩好处？真系 唔使爆大镬咯。 被自杀嘅好处就系在于咧，你而家 冇人要孭镬咯。 呢个反贪，咁反贪你系会牵涉到制度上面嘅腐败，即系你系会讲到呢样嘢。而你讲到制度性嘅腐败，你系全党。即係都會有即係既得利益嘅問題，都會牽涉其中。咁但係而家你話被自殺咯，喂，即係你源頭即係減咗啲問題，咁然之後咧，你又換咗一批你自己嘅心腹落去。其實講到尾，即係所謂反貪，唔係就係純粹一個叫做改朝換代，你自己換你自己嘅人啫嘛。即係講到尾又係拳鬥，係咪？咁所以點解你而家咧，即係最近啦，叫做係呢個前啊深圳市市委。呢、這個叫做係嗰、個叫咩名？話於友軍就搞一個叫做係反文革座談會，就喺度話啊，即係大家要深刻咁樣樣去反思，自覺咁樣樣去避免呢個文革嘅悲劇咧，就係、是、重演咁樣樣。咁佢亦都佢舉好多呢啲一啲好實質嘅數據，佢話十年嚟係中國咧係冇咗五千億嘅經濟損失啦。咁而呢你係有17% 嘅公務員啊係被鬥到啦。咁仲有喎、即係係呢個等先啊，好似成幾千萬人呢係送命喎、成兩三千萬人喎、即係如果你話講文革嘅破壞力呢，可能係遠大於呢個 ISIS 喎。 但係以往嘅拳鬥即系除咗你话刘少奇嗰啲真系俾人喺个监狱度，即系又唔去即系揾医生去睇佢嘅成性之外咧，以前嘅拳斗，就算你四人帮都好啦，都系揾佢坐监啫。 系啊， 你唔会突然之间系呢个世界里边蒸发咗噶，突然间话你自杀噶，其实呢一个系一个退步嚟噶。 系啊， 唔系话以前嗰啲啱啊。 嗯， 以前你剛才舉的例子拳鬥已經很大鑊，不見幾千億啊，是不是即是很多人喪命啊。 那不是拳鬥是批鬥那個。 是不是但是到今時今日你反而調返轉頭好像落後國家咁。即我不妥你的話連那些程序都費事做。 是很撚大鑊。 都費事公布天下究竟我成個制度裏面走千瘡百孔啊。 你現在話講法治但根本上呢你做緊嗰樣嘢呢即其實是地即係地下 秩 序嚟嘅，全部都係 黑社會嘅做法， 黑社會嘅做法嚟嘅。咁啊，最近啦，就其實係就係毛誕啦，係咪？即係呢個毛澤東誕辰啦。咁啊，即係嗱，關於毛誕，我哋開一段片先啦，我哋。 抵制圣诞贺毛丹，天时魔鬼一日之差。寻日26号 Boxing Day， 不过喺内地圣诞要借名，让路俾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121岁冥寿。 当然乜单嘅啦。 中新社话，寻日有10万人凌晨自发去老毛家乡湖南韶山拜祭。一个二个小毛，10万人同食福寿面，万人长跑亿伟人，同万人同唱东方红去纪念老毛。夜晚仲放烟花 ，Merry Malmas。官媒亦报道，毛泽东号火车第五次换装，由北京驶去湖南的情况。 当时的心情，开这台机车觉得是一种使命。 开好主席家乡车，无愧雷锋故乡人。 唔止老一辈崇毛啊，呢、这个90后仲犀利。寻日牡丹特登铺翻之前嘅结婚相，当日新郎新娘着到红卫兵咁，向毛将宣誓。仲有人喺网上呼吁抵制圣诞，庆祝牡丹。 好多人啊，都崇洋媚外，做咩要记住对我哋冇贡献嘅老外生日咯、啊？我哋系咪要记住牡丹呢？ 石体一定要睇留言。 圣诞同牡丹一日之差，天使同恶魔啊一步之遥。 不过崇毛情绪高涨，对中共嚟讲都未必系好事啊，因为正正反映唔少人对现社会不满。一旦过晒浪，俾老毛式思维翻身，都唔系话唔惊啊。 好啦，即系嗱，于友军就讲话要吓、啊，即系要避免文革啦，咁样样。咁但其实头先呢段片咧就唔系话今年嘅，其实系两年之前嘅。点解两年之前咁紧要咧？就系、因为系毛泽东嘅冥寿120周年。咁今年都唔系冇特别嘢嘅，今年咧可能个规模咁犀利啦。咁今大家都听过啦，就系有一间公司唔知咪叫中心国际定咩咩，唔系话即系因为毛诞，所以咧就全体员工咧就放假一天咁样样。 咁好啊！ 系啊，即系有放假。 咁老等100岁冥寿， 咁你庆 我放啊？ 系啊，我唔知你。咁你庆毛诞咧，佢 成日都放假 嘅，即系嗰阵时啊，即系13年，即系早两年啊，有个好有趣嘅讲法嘅。咁民间咧，即系可能有啲网上有啲打手五毛啦，就咁样讲，就系话啊，即系外国啊，有个老嘢啊。啊，就喺呢个咩咧？即系佢即系叫耶稣，呢、這个老嘢叫耶稣。咁嗰阵时咧，八国联军嘅时候咧，搵啲子民啊，恰我哋一啲即系中国人啊，系嘛？又即系强奸我啲妇女啊，又掠夺我哋嘅土地啊，咁样样。咁即系要，即系我哋冇理由，即系要吓、啊，即系要庆祝个咁嘅人去生日噶，咁样样。 咁唔系喎，嗱，当时即系同你一齐对抗日本仔嘅，又系即系。即系信呢个野教人、哦，英国、美国点计先？ 苏联都系噶， 苏联都系噶，东正教啊嘛， 所以姊妹教嚟嘅，同天主教系 系好恐怖。一样嘢就系、是、咧，就系、是、今年啊，即系呢、這个虽然佢冇好大事庆祝呢个毛诞啦，咁但系咧，即系佢今年搞啲咩咧？今年就系佢系帮呢啲即系教堂振兴 咁如果你大概大家留意嗰啲咩，即係嗰啲維權新聞嘅話咧，即係其實大陸咧就今年就係話有一啲教會啊，尤其係貴州啊，同埋好似廣州都有啲嘅，就係話有之前有啲公安部嘅人問佢，喂，你肯唔肯歸信做個三次教會啊？即係做啲外國教會咁樣啦，唔肯歸信。就連聚會都唔俾你搞，聖誕聚會都唔俾你搞。咁聖誕正日嗰日啦，即係24号啦，平安夜，你點算啊？嗰啲人咧就俾人流放咗，即係去避旅遊啊！啊，你出去旅行啊，你冇喺度即係聚會啊咁樣啊。咁啊而之前好似話有啲教會有啲人咧，就去自己即係偷偷地自己去聚會啦。哎，竟然咧即係都俾人哋即係俾公安局咧就問話，即係話俾你聽就係有監聽啦。有監察啦， 即係共產黨咧，不嬲都係最驚一啲有組織嘅一啲團體噶啦。 即使你係咪信耶穌都好， 即使你係咪信耶穌都好，即使你係咪表講到明係反對中共都好，佢都會驚你噶啦，因為即係共產黨就係佢想控制一切嘛。係 啦， 你任何嘢教會一啲組織係咪可以凝聚到人嘅嗰、那個宗教理念，又可以同呢個共產黨去競爭嘅。那個意識形態嘅領導權嘅， 不過我又咁諗，其實呢一個耶搞你，sorry 啊，講錯耶誕添，呢、這個無誕咧，能夠喺中國社會裏面有客觀嘅社會基礎咧，亦都不無原因。嗱，頭先一段片段咧，就講一點就係話，因為你走向改革開放之後。過往嘅即係平等嘅社會，雖然大家都窮，咁起碼我都唔使妒忌人啦。 係啊， 嚇，即係已經咧係越嚟越嚴重啦，即係 貧富懸殊越嚟越嚴重呢個。 咁所以咧，我哋即係竟然係去掛住一個即係運勢魔王啊，聽你講嘅毛澤東係嘛，害死咗幾千萬人嘅係嘛，搞到財產損失幾千億嘅， 其實少啦，咁樣估計已經 嚇，即係亂估啦，你當佢嚇，即係都好啦。咁喂，其實而家個社會已經係。令到大家連將一個即係難聽啲講嘅就係、是、即係所謂嘅草跌咗落海啊！你都草你都揸住啊！明明嗰個都唔係即係水泡嚟嘅， 你都要 都頂住當先咁樣。咁其實係反映到一啲社會現象， 反映到佢哋想要翻一個比較平等嘅社會咯。 而嗰陣時候老毛嘅時候就係咯，因為點解大家都係 大鑊飯啊嘛？ 做係36，唔做係36啊嘛。 同埋嗰陣可能嘅。即係社會福利，即係醫療可能會更加平，唔使免費。而家反而又睇醫生又難，住屋又冇。 喂，呢個現象 買房又難。 其實喺呢一個嘅俄羅斯係已經 有。 俄羅斯當年因為由呢個戈爾巴喬夫到呢個葉利欽上台之後，全面走向呢個西方社會嘅資本主義嘅社會嘅過程裏面，有好多人咪走去舉翻阿列寧啊！ 史大林啊，而家史大林啦、啊， 嗰啲咪像出嚟喺度怀念咯，而家都有噶。普京最近你睇有睇新闻，佢哋都喺度褒奖紧呢样嘢噶。 系啊，史大林啊，系啊。 所以其实呢一个就系由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嘅一个反应嚟。 嗯， 冇错。 尤其是喺个中国社会里边，因为你又唔好怪啲人系即系五毛啊，你又唔好怪嗰啲人系即系完全系即系冇知识啊，亦都唔好怪嗰啲人咧，就系、是、觉得系咪缩咗咁样。喂，其實佢係成個社會客觀嘅基礎反應，呢、這個我覺得先係事實。嗱，當然你話佢特登喺呢一個嘅即係聖誕節裏邊再搞第二日就你，咁、當然有反西方嘅因素啦。 唔係咁，事實上都咁巧嘅，咁即係因為阿毛澤東真係嗰日實，你冇理由作出嚟嘅，大佬。 唔係咁，但係你都可以作佢死嗰個日噶嘛？你可以你點樣啲？喂，你日日都有啲嘢㗎啦，如果你要作嘅话就係咪一日就死一日就生係咪一日就话佢登基都得㗎，即係话佢当权都得㗎、你总作到啲咁点解你特登揀即係人哋西方社会即係普天同庆去庆祝耶稣嗰个 moment 呢隔一日呢咁你总有一啲正如头先嗰个片段咁讲有啲反西方嘅因素喺度㗎嘛。嗱呢个都系社会基础嚟㗎我觉得。第二个社会基础嚟。 咁啊，即係要同呢個耶教分庭抗禮啊嘛！咁你要知道共產黨嘅習慣就係話，你有一個叫做係，你唔好話你有個耶穌，我哋有毛澤東啦。咁你有一個叫 咁啊，爭好遠水平 嘅。咁佢真係當毛澤東係神嚟噶嘛？係咪先？ 唔係喎，呢個喂《毛語錄》嘅銷量啊，曾經係拍得住呢個聖經㗎。 係好撚犀利！你起碼第三世界係啦。咁你見到即係其實佢哋指你毛澤東嘅戰略思想，起碼越共啊！ 都受得飛錢啦， 尼泊爾嘅武功啦，武派啦。 其實你非洲好多國家都係噶，其實 印度 都 有 噶嚇，即係擴及南美噶。 因為當年咧，第三世界的國家咧，好多即係打遊擊啊， 反對包圍城市啊， 全部都係揸住 人民戰爭啊， 無語錄 嚇。尤其係即係你共產黨仲共產主義思維之間咧，佢哋仲有一種就係話毛澤東咧。就一種即係叫做係自立自強嘅一種獨立外交精神啊嘛，係係咪？即係尤其喺當時，佢係唯一一個即係敢於係即係向呢個赫魯曉夫說不嘅一個共產共產主義政權啊嘛，係咪？即係唔做呢個蘇俄嘅一個附庸啊嘛，係咪？咁所以其實你對於即係呢第三世界國家係好有吸引力嘅喎，其實係 同意啊。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啦，即係你今時今日。啊，咁啊，習近平咧，其實佢自己本身就對毛澤東都有咁嘅定性嘅，就係話，尤其係對文革都有咁嘅定性嘅，就係話，你唔可以以共產黨嘅後三十年，即係其實叫做係改革開放之後嘅後三十年，你去否定即係前三十年咁樣樣。 即系冇前嗰三十年，又冇后嗰三十年。 咁你去为呢个咁样嘅，即系我就算唔系涂脂抹粉都好，亦都系淡化佢自己本身嘅破坏性啦，系咪？ 但系其实系唔需要挨头嗰三十年噶嘛。 系， 即系我唔需要一穷二白三十年，我唔需要面对一个专制独裁嘅政权，连讲句说话都唔得嗰三十年噶嘛。虽然后嗰三十年都喺政治上都系唔开放噶啦，唔系点解唔可以早少少咧？ 系你咪睇下台湾咯。咁台灣進步過你幾多啫？係咪先？佢都冇嗰前三十年㗎，佢都冇共產黨嘅前三十年㗎，都係中國人社會啊！你敢唔敢話佢唔係中國人社會啊？係咪先？ 台灣人會認係中國人社會， 咁你會咁樣講啊嘛？係咪先？你會咁樣講啊嘛？係咪？你都係國民黨當政㗎嘛？國民黨治國㗎嘛？叫做係，咁你得喂？冇你嗰前三十年喎，係嘛？你唔係呢個基礎嚟嘅喎，即係咁講啦。即係喂，老實講，即係你今時今日你做嗰啲嘢，你係咪真係反啲文革？喂，你而家你喺度即係破壞緊嚇，即係呢個習近平，你係重新集權，你係借呢個叫做係反貪之名咧，去集權咁樣樣。咁早排就係話咧，原來有幾百個、三幾百個一啲叫紅二代咧。就话坚决啊，就拥护呢个毛泽呢、這个即系习近平咧，就打破呢、這个即系呢个集体领导啊嘅一个叫做系传统，咁就俾佢咧就长期执政，喂，即系唔好再搞呢个七上八下啦，即系就俾佢咧就长期执政啦，咁样样，尤其系你当你描绘到反贪嘅问题咧，系危害到成个党嘅存亡嘅时候，咁你自然你有自己存在价值噶。系咪先？ 系啦，我谂习近平咧，佢想即系可能系即系透过去褒奖呢个毛泽东咧，就觉得即系想讲一样嘢，就系即系其实一个国家其实咧靠一个有一个贤人，一个有好劲嘅一个领导人咧，其实系搞得掂嘅。 系 咁，我就咪可以即系成功集权咯，好过集体领导。 嘢咧，话时话咧，都系喺一个即系点讲啊？中国人嘅社会有件事。是越嚟越 buy 嘅呢啲， 系嘛？ 喂，大家都知噶啦，当年你谂下唐英年对呢一个嘅梁振英嘅 事，因为觉得 大家都冇票投噶，但系咧就大家咧好认真咁样咧去睇嗰啲电视辩论，以为自己投咗票咁，系咪傻嘅咧？即系当年我哋批评民主党嗰啲，你参加嚟做咩？个千人嘅选举，你咪模糊咗市民大众嘅视线，甚至乎我都觉得。喂，你连搞嗰个咩民间公投都冇搞啦， 系啊， 你喺度陪佢衬。喂，同样道理，而家你所谓嘅希望唔好搞集体领导，变成一个一个人嘅领导，因为佢一个贤人。 系， 喂，选贤以能呢一套嘅观点， 系 咪就系东方社会， 啊、 特别系中国人嘅社会先至会相信嘅一套嘢咯？因为佢哋成日批评乜嘢啊？喂，你選舉出嚟嘅人唔係邊係最叻喎？喂，幾撚時同你講話我選個人係出嚟最叻嗰個人啊？喂，咁不如大家考 IQ 啦， 考 IQ 算啦，係啊， 大家去考個試睇下邊個反應快啦。喂，民主社會唔係要呢樣嘢啊嘛， 民主社會係我哋人民可以選擇啊嘛。 我有 選 擇 選擇嘅政府啊嘛， 你落台嘅權利。我唔係要你最叻嘅人，點知喺西方社會崇尚一樣嘢？我唔係揀條最叻嘅人啊！屌最叻嗰條友走去做生意啦。我一係就做藝術家，一係就攞諾貝爾獎嗰啲人啦，最叻嗰啲人。 係啊， 其實係最平庸㗎嗰啲人係。 不過我覺得呢個政權咧都係思覺失調嘅，即係你見到咧，即係呢個佢哋話即係要反呢個文革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呢、這個習近平其實佢處處都有啲文革嘅影子喎，開始而家有啲人咧喺度搞緊呢個人崇拜嘅咯，即係你就係講呢個解放軍入邊啦，即係已經開始不斷咁樣掛呢啲咁樣嘅即係習近平嘅頭像啊， 同埋嗱，一種係啦，掛習近平頭像啦，另外就係、是。即係習近平出版咗佢嗰咩治國理政嘅心得啊之類咧， 連呢個咩啊呢個彭麗媛啊都出 CD 喎、啊，大佬， 乜不嬲都出嘅，屌出咗好多年嘅， 又咩彭嫲嫲屌啫，咁佢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佢早前佢搞嘅個咩文藝座談會，其實又喺度即係。又喺度搞緊呢個即係翻版文革啊嘛，你七不講嗰啲咁嘅嘢啊嘛，係咪？咁而家你叫做係習近平啦，即係我覺得佢唔會話即係即係係遵從緊即係呢個鄧小平佢以前六四之後嘅一個權力道路咯，就係、是、叫做係集體領導咯。第一樣嘢佢已經唔係啦，係咪？佢已經係集權㗎嘛。 系，即系李克强个权力比温家宝啊，已经使咗好多啦。 系啦，咁所以你话而家你对于佢嚟讲，即系呢个中国系冇讽刺咧，系嘛？ 唔系，所以我咪就系一开波即刻回应嘅时候，喂，其实你咁样嘅被自杀，再加呢个权力结构，其实都系一种退步嘅表现。 啊， 即系完全唔系我哋当时想象咁，就系话中国会逐步迈开开放，由经济去到政治。 嗯， 所以其实你是走回头路的。 是走回头路。 你以为八九年一役走回头路，即是都等一下啦咁样。喂屌又不是、啊。你而家仲系行路打倒褪、啊。开倒车、啊、直情系习近平。你集体领导又冇啦，又要继续尊崇佢呢，你又搵到攞返老毛出嚟啦。跟住以前拳斗都系坐监啫。 嗯。 一条命都冇埋。 而家被自杀㗎、啊。 喂你嗰啲唔系退步嘅表现啊。 啊咁同埋你話即係你想搞呢、這個即係嚇互聯網興國啊嘛，你想搞互聯網經濟啊嘛，淨係搞經濟係嘛？即係但問題就係話你完全嗰樣嘢咧，你係反互聯網精神嘅係嘛？即係你諗住就係話佢不過習近平一早已經講噶啦，就係話互聯網係可能會亡黨亡國噶嘛，係嘛？咁 所以 要領導呢個互聯網咯， 所以佢都醒嘅、啊。你唔好話佢即係以前大家佢未當權嘅時候，以為佢係豬油餅啦、啊。因為佢又冇乜即係真知灼 見，個人魅力啊， 係嘛？即係豬頭餅咁。但係你諗下，其實佢而家所做嘅嘢係一個高明嘅獨裁者，佢未必一個開明嘅獨裁者，但係佢一個高明，即係佢好醒嘅人， 同埋好肯定係一個 好狠、心狠手辣㗎啦。 嗯， 完全係即係唔手軟嘅。 係 嗱，呢、這個反而咧，你就真係好騰，包括佢嘅政治對手。喂，大佬，佢貪污啫，你咪拉我坐監咯，大哥。喂，唔使條命都冇埋係嘛？ 啊！ 喂，呢、這、一個先至係令人覺得你係製造緊一個即係恐慌嘅社會。 係啊，咁所以尤其係點解即係被自殺咁好咧？就係、是、因為你文革，你嗰啲政敵會又會點嚟點去噶嘛，係咪？會傾側噶嘛？ 喂，如果佢係真自殺咧、我都覺得嗰條友就係、是，即係好後悔啊，成成嘅，不過都唔會㗎啦，點咁樣貪官係咪？喂，如果你被自殺嘅話，其實你係反映到一樣嘢，就係嗰班友即係基本上已經係鬥到韭菜啦。 係， 你只有鬥到韭菜，先至係攞你條命殺你滅口㗎嘛。 係，係 呢個就先係令人覺得呢個社會先係恐怖。 係好撚恐怖啊！咁所以有冇上岸呢樣嘢咧？原來冇嘅喺大陸。共产党，你做你喺大陆即系做官吓、啊，做高官，你系条命系月牙烟嘅。老实讲系，即系、啊、你见到啦，即系我哋之前都讲啊，喂，其实你见到上海仔其实同王立军都好似嘅，其实系嘛？ 即系以前系打手啊，我第二把交椅跟住咧就一个屈未十添，你嘅下场仲惨过你普通老百姓。 唔排除呢个上海仔会去美国领事馆。 系咯。 诶，不过你咪个领事馆就唔会招呼啊上海仔嘅，大佬有冇搞错啊？你咪系人都知道佢嘅黑社会，大佬你俾佢政治庇护咩？ 唉，真系，唉，真系讽刺啊！唉，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喂，新年快乐啊！ 预祝新年快乐，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因为我哋系2015年最后一集啦嘛， 好 啊，好，拜拜， 拜拜。